喂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系星期六嚟嘅，咁啊5月27号，咁啊今朝早咧见到一段新闻咧，非常之可怕，哇吓实，即系就嚟俾佢吓死啊！吓到要点咧？唉，而家住紧层楼点算啊？冧噶啦，冇人要噶啦，冧到，唉，不如咁啦，睇下有冇人要，嗌人哋唔使钱送咗俾佢啦。如果惊佢唔使钱都唔要。唉，就应承佢初一十五上门帮佢揼下骨，推埋油，睇下佢求下佢要咗层楼啦。喂，事源系咁嘅，今朝早咧，苹果动新闻出咗一段咧，就叫脆卜卜。咁咧就叫港楼借来的富贵，年底开始要还，即系香港咧低息环境持续咗8年啦。咁啊，有咁耐风流，有咁耐折堕，香港咧又要开始冧啦咁样。咁啊，睇完呢段嘢之后咧，坦白讲笑到扑街。为咗大家可以了解呢段嘢有几好笑咧，嗱，大家听埋，我而家放条片俾大家听埋，听完之后再同大家分析啊。 港楼借嚟8年富贵，系时候还啦。联储局公布咗5月嘅会议记录，估计今年会再加息2次。加埋嚟紧缩表，向市场收翻过剩嘅资金，退市蓝图系势在必行。美国国内经济向好，美元转强，加上长债息飙升，香港楼市再冇过去8年受惠于低息环境呢支歌仔唱啦。正所谓出得嚟行，系时候预咗连本带利一齐还啦。2008年金融海啸嗰阵。资产负债表由9000亿美金增加到45000亿美金，之前白南黑就估计缩表会缩到得翻23000亿，去到28000亿美金。真系咁嘅话，一下子市场多咗咁多美国国债供应，债价就自不然下跌啦，回报率就会上升。投资30年美国长债息，分分钟都高过香港细单位嘅租金回报。投资者一系要加租先可以提高回报率，再唔系就要等楼价跌得劲过租金啦。睇翻香港嘅情况，今年顶多加得半厘息，对降低楼价作用唔大，难以提高租金回报。其实港股、港楼都系靠资金市托住，未来全球资金点谂，会唔会流出香港，将会决定股楼生死。钟摆效应之下，越升得高就越跌得劲。未来楼价跌幅唔一定细噶。国泰裁员，政府加人工嘅幅度又系7年以嚟最细。20年前嘅楼市癫狂，今日面对利淡消息，如果唔认真睇清睇楚，历史随时都会重演噶。 好啦，睇完条片啦，咁啊，苹果日报讲嘢咧，其实讲咗20几年啦，佢嘅通都系畅谈啦。咁讲咗好多经济数据，嗱，联储局加息啦，收紧资产负，即系减少资产负债表嘅规模啦。跟住咧就系、是、香港咧就会加息啦。咁啊，啲楼价会跌啦。咁因为而家啲楼咧回报好低，低过美国咧10年同30年长期票据嗰啲长期债嗰啲息啦吓。咁跟住呢就讲嗰啲香港楼市嗰啲租金指数呢就同97年差唔多，即係就嚟爆煲啦。一睇晒听晒大家咁多，即係听晒苹果日报咁多不利因素。不过呢最重要嘅嘢呢，苹果日报冇话俾你知，亦都唔会话俾你知，因为佢嗰个通系畅谈㗎嘛。所以呢佢一将一啲最重要嘅数据隐藏咗咧，就唔话俾大家知嘅。嗰样数据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香港银行体系嘅结余，即系话香港百几间金融机构存佢哋客户存喺度嘅定期，连埋活期嘅存款，截至到2017年嘅4月底咧，系有12万亿。咁我上年咧，我好似铺过条 link 出嚟，铺嗰啲 capital 出嚟咧。当时嗰个结余系115000亿咁上下咧，即系话咧最近几个月又多咗几千亿。咁呢条数咧，其实 查翻以前咧，我有睇翻晒以前咁多年咧，97年嘅时候咧，好似有成60,000亿香港银行体系结余嘅存款啊。咁对到2002、2003咧，跌到得翻30,000多亿，跌咗差唔多一半。跟住去到2008年海啸咧，就已经即系2007、2008年咧，海啸之前咧，有成8亿、89万亿嘅。咁海啸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呢，曾经跌到落去好似60,000多、70,000亿，即係跌咗好多呢。跟住一路呢，咁多年以嚟係不断增加，直至到而家呢一刻呢，係银行体系呢有存款係已经差唔多120,000亿，咪已经 over 咗120,000亿啦。咁120,000亿系咩概念呢？想同大家讲，腾讯收市价呢市值是26,000多亿，120,000亿呢即是买4.5间腾讯。咁如果你话腾讯太夸张啦，一间咁嘅企业啊，咁就讲下地产股啊。香港10大地产公司，由上面一路数落嚟，按 number 数啦，4号九仓2010亿，12号恒基1,800亿，16号新地3324亿，3324亿，新世界17号947亿，19号太古705亿，跟住汇德丰1182亿，20号41号英军261亿，127号华智238亿，当然华智有啲好多有几百亿资产剥离咗啦。跟住就係话恒隆啦，879亿，再加埋以前一号而家去咗1113嘅长江长实地产就2152亿，10间地产公司加埋嘅总市值係13500亿度。咁如果120,000亿呢，即係话等于买晒全香港10大地产公司嘅股票 8.8 次。咁你諗下，有咁多钱，呢啲钱全部都系大陆落嚟贪污落嚟嘅，全部都系唔见得光嘅，梗系唔系啦。香港人存款一路都系好多嘅。就算唔好将佢全部计晒，都仲有扣返啲有啲系一啲基金嘅钱啦，扣除政府外汇基金啊，或者嗰啲财政储备啊，起码都有10万亿啦。是咪？所以呢，香港是有好多好多嘅钱，是苹果日报一路呢都唔会话俾大家知。咁我哋再睇返点解我话要同大家讲呢个银行存款体系结余呢，原因就係楼市点解会咁样升法，有一个好重要因素叫做红宝仔效应。当红宝仔系冇利息嘅时候，你嘅银包有10,000蚊，你嘅红包仔有100,000蚊，你梗系唔觉啦，因为冇利息啊嘛。但系啲人有500万、1000万、5000万、1亿、5亿、10亿、50亿、100亿现金喺银行嘅时候，佢哋就会好担心、好介意，因为个个月去银行都冇，咁佢哋咪要换啦？换啲乜嘢呢？除咗换物业之外，系冇嘢可以换嘅。金融海啸之后，唔会再相信债券。而家你如果去买汇丰发行嘅债券有7厘，汇丰会唔会执笠咯？系唔会嘅，唔系讲嗰啲雷曼，雷曼以前咧系出一啲雷曼嘅债券，即系类似嗰啲迷债啦，但系佢系挂汇丰牌头，但系佢本身公司执笠啊嘛，而家系汇丰直接出债券，长江好好多大蓝筹直接出嘅债券都有6、7厘。点解啲人唔买？因为唔信债券啊嘛，所以你攞债券个回报同物业嘅回报比，系一啲意思都冇嘅。人哋系唔相信，几多都冇用。第二，债券系硬骨嚟嘅，你抌100亿落去，一年之后你就变咗107亿嘅市值，但系你107亿系跑输俾实际通胀，因为而家嘅人全部都买晒所有物业。就是因为唔相信银纸嘛，呢个就系刘本伟嘅最根本原因，系唔相信银纸，宁愿要物业要砖头。好啦，我哋再睇翻咯， 家香港嚟緊會加息啦，可能加多半厘啦。你睇下美國加咗兩次息啦，銀行有冇加到？炸彈啱啱加十點子，啱啱話要加十點子，即係0.1厘。人哋加咗半厘，你先加0.1厘，咁0.4去咗邊啊？因為冇咁嘅需要嘛。而家仲攞美國加息出嚟講，冇用噶啦，一啲都影響唔到個大市。原因就係啲人唔相信銀紙嘛。美國收縮資產負債表規模有咩問題咧？大陸揸加緊嘛。而家大陸嘅貨幣供應係20萬億美金啊嘛。你縮嗰2萬幾億美金係好濕碎啫嘛。香港都買得曬啦，你啲錢係咪？即係你嗰啲債券啊，香港都可以買曬。所以咧，最緊要嗰個問題，你哋冇去講，就抄咗好多經濟數據出嚟，咁啊，梗係錯啦！你就揞住最重要嘅嘢，係嘛？所以咧，係要強烈恥笑呢個《蘋果日報》股榮呢個脆卜卜嘅，咁啊，真係脆卜卜啦。不過咧，就唔係18歲嗰啲。咁啊，睇翻最近一個盤叫做海之戀呢，成萬幾人去排隊啦，好誇張啦。咁亦都有個原因嘅，雖然長實樓唔係好靠得住啦，又買親咗書，因為佢日價特別高。咁如果你話實尺呢，見到有啲12-13蚊低層啦，冇景嗰啲啦，向後面啦。咁有啲呢，如果高層少少，平均都15-16蚊一尺啦。咁如果你係以同即係如果攞返個地形嚟講，佢因為呢就是在西鐵上蓋，荃灣本身出中環呢最快都要9至10字，或者去灣仔或者過港島返工呢要9至10字，其實加埋你行路呢成粒鐘㗎啦。但係你如果有荃灣西嘅西鐵呢坐過嚟港島呢就相對快好多。咁佢嗰個賣點呢就係、是、你時間慳返好多，就比起一般荃灣嘅樓呢係貴啲嘅。咁呢個呢亦都有理由嘅。不過如果你係買荃灣海景要畀到25000或者以上買一尺嘅呢，嗰啲就肯定唔係咁著數啦。就日價呢就喺個海景嗰度，就冇海景嗰啲呢就冇咁大日價。咁但係荃灣好多舊樓都有海景啦，你個荃灣個海係唔值錢㗎嘛。咁、啊、所以呢买呢度买海景海之戀嗰啲人呢，其实呢书面就大过买里面内缘景嗰啲嘅。咁、啊、今日讲住咁多先，强烈恥笑完畢。